你知唔知边个作曲家叫肖史塔哥维契啊？ 咩契弟话？ 咁你中唔中意肖波？ 咁你用个雕框嚟啊？ 咁你有冇听我个小提琴家叫史比华波库啊？ 你作噶？你个细路仔踢波咩？ 你有冇听过 Air on G String 啊？ 咁有冇撩过范冰冰啊？ 咁你知唔知咩系 D 大调啊？D 大調不如柯督尿咁啊！ 咁你知唔知邊首係幻想交響曲 ？Symphony Fantastic。 咁你知唔知咩係粉嶺飲 High Tea？ 你唔知啊，所以你咪要聽《怒漢推鼓》咯。 逢星期一八至十，城寨見。 怒漢推鼓。 好啦，頭先咧就休息之前，我哋講到咧就係即係點解中國人嘅創意咧，即係強國人啦，香港人嘅創意都開始貧乏啦。 嗯， 亦都係我覺得唔係話我哋本身冇創意，曾幾何時中國嘅物質文化咧係全球領先嘅， 嗯， 亦都全球化最先啊，就係商品輸出去全球、 嗯、 全世界。咁你諗到嘅瓷器啊、絲綢啊、茶葉啊， 嗯、 包括係好多嘅好精細嘅工藝品啊。家私等等呢啲， 但我成日歸咎一樣嘢咧，我諗再深遠啲咧，其實我諗自從有呢個科舉制度喺度背書咧，我諗真係冇乜噶啦。即係我會推啊你啊，我自己啊由細到大我都覺得係。另外就係話啊，當然啦， 但唔係嘅，我覺得嗱呢、這個就如果你係後生準備要應考嗰啲人，你要學一下，譬如蘇適嗰類嘅，佢、 嗯、 應科舉係一個人，科舉做官考完之後係另外一個人嚟嘅， 嗯。 點解咧？就係、佢知道嗰個係好似打機過版嘅、 嗯、 八股文係嗱，佢唔會信八股文嗰套嘢嘅，因為佢自我分裂成為兩個人嘅。嗰套係應試嘅， 嗰、那個叫敲門磚 啊。係啦，嗰、那個係應試嘅啫。應試即係咩咧？我哋打遊戲機咁樣，係要搞講秘笈嘅，講攻略嘅。 係、 嗯、咁，所以你見到咧，你去南京嘅貢院咧，你見到好笑嘅，嗰啲出貓啊，嗰啲嘅捉到你出貓嗰啲嘢咧，展覽咧。寫喺啲手板啊，寫喺啲腰帶啊， 哇！咁似掌心雷啊， 係全部都係。 唔係嗰啲字咧，形頭小字 咧，咁 然後就 係好難睇。但係因為佢考嚟考去都係嗰啲嘢嚟噶嘛，咁所以根本上係好容易出貓嘅。咁、嗯、但係咧，你見到點解中國嘅藝術啊、詩詞歌賦啊等等，其實一路都冇衰落嘅。點解咧？就因為嗰啲文人做咗官咧，其實佢就變翻佢自己啊。 冇咩做啦，佢都 嗱，第一就開始搞機啦，中意同個書童咁啊，呢啲習慣就搣唔甩嘅到呢個入咗去做官之後，跟、 嗯、 住第二中意叫雞啦。點解咧？因為中國以前嘅妓女就唔係東莞嗰只嚟嘅， 要啲料到 文化水平相當高嘅，其實即係嗰啲秦淮名妓啊嗰啲， 個個都柳如是咁啊。 哇！柳如是直情係呢個勇武派添啦，即係當時嘅抗清 氣質， 抗清勇武派添啦。咁就仲勁過嗰啲咩鍵盤娘娘啊嗰啲添， 即係以行動嚟表示。 係啊，勁過袁黎明啊嗰啲啊。咁你諗下，又識詩詞歌賦，又識政治，呢、 嗯、 班名妓，跟住咧就中意去同咩同啲和尚傾偈談禪啊。 哇！ 係啊，所以你諗下佢哋嘅世界嗱，佢你諗下佢唔係一個我哋所講嘅傳統讀八股文嘅文人嚟嘅喎。你諗下中國人起樓、起屋、庭院自己做噶嘛？ 係。 嗰啲庭院自己設計噶嘛？你諗下幾犀利？一個文人識得畫畫、作詩、建築師、庭院、叫雞、行酒令、差妹、作曲，乜都識 嘅 喎，真係。 呢一種嘅知識人咧，就等於文藝復興時代嘅米開朗基羅嗰啲人。 係啊，嗰類咯。 即係你講，米開朗基羅都係搞機嘅喎，by the way。 我諗都係啊。 唔係直情係啊， 直情係。你諗下佢畫嗰啲人體嗰啲男性嗰啲嘅肌肉啊，嗰啲咁靚。 但係我知話佢係建築師。 係啊， 佢係醫學家，係科學家，係做工程，整隻飛機試下飛係嘛？乜嘢都得，一個人係好多範數啊！ 因為其實以前我哋以往覺得好似儒家思想好禁制，好禁制，其實唔係。儒家思想禁制你嗰 part 咧，就係你應付得到就得噶啦。而但係咧，你另外應付過咗關之後咧，你就成為一個自由人啦。你自由人咧，你就可以中意自己做乜就做乜。 我細個諗唔通呢樣嘢， 係你人有 係啦，你諗唔通你就死啦！嗰啲考試嗰啲嘢咁 Q 悶。好反叛啊嘛，系乜背嚟背嗰啲化學元素背嚟做咩咧？系嘛，你就唔去讀啦。 幾廿歲人先俾你解通咗 喎，都唔係喎。我細個我好憎嗰啲咁嘅公開試嗰啲嘢，但我就逼自己去過關，背背背背背。 但同時我就分裂成為另外一個人。 嗯， 那樣嘢就係你一世嘅，你唔會同個考試掛鈎嘅。 嗯， 你中意畫畫，你中意做乜？你中意做乜？你中意砌電腦又好，打遊戲機又好。咁所以你諗下，中國人以前係好，我覺得好 liberal 嘅，其實唔係我哋諗到咁保守嘅。 嗯， 你諗下，如果唔係嘅話，嗰啲妓女點可能容許嗰啲人走去清流嗰度？做咁多創作，其實好多文學作品係嚟自同嗰啲清流妓女嘅共同創作嚟嘅，係。 因為喺個空間裏邊咧，係 佢哋引發佢嘅創作嘅，係啊。 係完全冇曬框架，冇曬世俗嘅觀念。你翻到屋企對住啲仔女咧，你都要扮一個即係嗰個好嚴格嘅父親嘛。你去到清流同個妓女 hea 嘅， 唔 係 即係等於《大內密探零零發》裏邊嘅周星馳一樣啫嘛。 其實佢重點都唔係去清流同女人做。哪一回事當然要做啦。 其實嗰個是蘇眉嚟嘅， 最緊要有個空間俾佢， 我有個空 間。嗱，佢咪所以咪分裂做兩個人咯。 嗯， 佢喺正規嗰邊，佢又要傳宗接代， 嗯、 老豆老母又安排咗個老婆俾佢，咁咪一定要等大好生養，咁就確保呢個家族繁衍。但係佢唔會將所有感情擺喺嗰度噶嘛，即係等於佢唔會將個感情擺喺個 syllabus 嗰度噶嘛。咁就跟住咪分裂成為另外一個人咯。嗰、那個人就係佢喺個清流嘅世界裏邊。同嗰啲所謂才女，中國嘅才女其實大部分都係妓女嚟、 嗯、 一唔係就喺和尚，你喺尼姑庵裏邊嗰啲，其實都係妓女嚟嘅，即係好多係尼姑庵嗰啲。 全部都妓女。 係啊。 其實我睇《老殘遊記》甚至去到佢都係同嗰個即係煙花之地嘅女仔咧，去講嗰啲世界大道理嘅，將來點樣即係全世界嘅局勢啊，點、嗯、樣去即係用一啲西方思想去講嗰啲哲理嘅老殘咧，咁全部都係同啲妓女講。 咁你 即係有個蘇眉 太係啦，你太過信嗰套嘢嘅話，你信咗嗰套嘢，你咪自己禁制自己咯。我成日都話。共產黨是不是真的去到要所有人都要 upload 那張相呢？我不相信是。 你自己的心有沒有？ 是的，你自己是不是心裡面自我禁制呢？ 是。 當個皇權或者現在的政權是高壓，你覺得它是很恐怖的時候，你開始自我禁制，自我約束。 我都不覺得你做了這件事之後你會有東西撈。 是的，很簡單，以前我就說邵氏拍的戲，其實邵逸夫是一個又是純娛樂的人物來的。 是啊， 佢理得你咁多， 商業考慮嘅啫。 以前拍嗰套戲俾人禁咗，叫雕女，雕女一隻雕嘅雕啊。 係， 咁咪講喺雪地嗰度捉嗰啲皮草雕毛嗰啲咁嘅嘢啫。咁但係你知食字 get 啦，梗係，咁咪禁咗。 艇妹咧，唔係嘛？ 你睇桂志雄嗰啲戲， 係 笑事喎。喂，大佬邪惡到不得了喎！我細個睇新馬仔都露兩點啊，你知唔知啊？粵語長片裏面我到今天都記得的，他跟鄧基塵走去扮夏威夷女郎跳艷舞， 有個爺殼， 有個爺殼下面是草裙來的，然後隔離那個是堅的，是我心想我大佬我小孩來的時候，你想想粵語長片不是只有張活遊那種的，真正受歡迎的粵語長片其實是新馬仔那種啊。 我覺得張活遊吳楚凡很說教的， 那些就是左聯咯， 左聯是 你這樣做是不對的， 然後 一定要自食其力， 然後咳 血，然後咳血了，又有小提琴了，但是新馬仔鄧紀塵是完全顛覆了所有東西， 性別顛覆了，扮女人了、鄧基塵成日扮馬姐，扮女人， 同埋不停咁樣去 去 TS 嗰啲肥人啦、 啊，係啦， 糟質嗰啲矮仔啊，等有個豬魚啊， 大冬瓜啊， 政治不正確咯， 係 啊，所以而家啲人砌左膠有原因噶。Donald Trump 點解會崛起咧？亦都係一樣啊。當政治正確去到個地步咧，好多人覺得好厭惡啊，佢窒息咗嗰個表達自由，甚至係創作嘅自由 嗰陣 時，即係等於明光社，擠擠都走去投訴大台啲劇。咁大台啲人就覺得啊， 咁不如 都唔好搞啦。 又或者嗰、那個你想講嗰個咩啊？啲教會話嗰啲 Pokemon， Pokemon 係邪靈， 邪靈嚟噶嘛？ 邪靈打交道啊！ 但係其實香港倒退嘅，當日啊嗰、那個咩樂應君同埋阿任達華咧都做基佬噶嘛。 係。 任大华一生人点解搞到咁咧？就因为一开波入无线就做基佬， 就俾佢框限咗个角色嘛。其实佢本身好明显唔系咧，但系嗰个角色系好做得入肉啊嘛。 又叫华仔， 系啊， 我最记得 就系同阿乐应君嘛，系嘛，即系一个我哋大壮嘅兄弟嚟噶。 乐应监啊，两个好似系，我乐有梅嘅细佬嚟嘅都系。 哦，系啊，系啊，系。 系啊，佢系信报阿林生 林太咯， 太嘅系啊，佢兄弟嚟嘅系。 即系好，其实佢个家族都好有文化，即系好有。 但系好似样啊，同阿乐应监 差唔多啊， 眼大大都系 咁，好有型噶吓。 但乐应君都好惨噶，做嚟做去又系 唔系做基佬，就系做啲坏人啊， 咸湿佬啊，坏人啊， 咸湿佬啊，奸商啊。 就郑子诚嘅上一身咯 ，version 1.0 咯。 嗯。 郑子诚未出嚟嗰阵时，乐应君咯。 但係佢入邊真係儀表不凡又好高大咁樣嚇。咁我。我就覺得而家個 TVB 即係個大台咧 ，TVB 咧係咪倒退啊？以前咧喺金國亮嗰個時代咧，即係古靈精怪嗰啲戲啊，乜嘢題材都拍得嘅喎，係咪先？但係而家咧就話，哎呀呢啲又唔得，嗰啲又唔得，係嘛？佢唔係政治，其他道德嘅審查喎。 係嗰時咩腦洞啊？睇到你靜咧，一講嗰次咩腦洞，哇！係 啊， 毛管都凍埋嘅。 民間傳奇， 民間傳奇 啊 嘛，仲好多嘢。 唔係啊，你話嗰個鬼故係咩傳奇啦？ 四人夜話 啊？ 唔係， 即係 周潤發拍過， 係個例子，全部都係單元嘅，一個嘅四人歸西啊，最經典四人歸西啊，你哇前嗰排俾我老婆睇翻都驚嘅， 都驚㗎， 每人打隻西出嚟，一陣死曬， 死曬啊，跟住 call 埋佢，等埋你啊，最撈尾啊， 跟住我好記得啊，周潤發嗰場翻到嗰條村嗰條村啲人死曬㗎啦，已經 係又或者時間阿盧爹會撳個掣，全部人停曬唔喐嘅， 而家 AV 都有個系列係撳個掣唔喐， 即係其實，但係嗰班以前嗰。 我覺得以前的創意有現在 那班導演， 因為那時沒那麼多包袱。第二，我覺得中產社會，中國人、香港人進入了中產社會之後 就扮嘢啦， 就假道學了，我覺得這樣不好碰，那樣不好碰，又露點又不行，那樣又不行。所以我說如果中國你有創意，除非你白毛女可以變鹹片，那我覺得中國人的創意就會回來， 即是去到 或者紅色梁子軍跟這個crossover 這個座山雕。 嗱，仲有15分鐘啦，不如講另外一個有創意啦，就係咩咧？即係呢個選管會啊！ 哇，好有創意， 好有創意哦！ 係啊，整咗呢個政治衰仔紙出嚟， 衰仔紙出嚟，我真係覺得奇怪嘅。咁我哋都見到一啲人啦，都寫喂，如果要呢啲都要申報嘅話，佢仲要。照啊，咪梁天琦、啊。 梁天琦去解啦。 佢問阿解話，喂。 喂，你喺報紙咁講，佢 attach 埋個報紙俾佢添。 係啊，喂，如果咁講，你呢樣你又入嘅話，咁即係我哋有個朋友話齋，咁問你，喂，你有冇 性傾向啊？ 性傾向啊，會唔會貪污啊？會唔會定係圍標啊？ 喂，同埋我覺得乜嘢叫做違反基本法咧？我覺得呢樣嘢亦都嗱，我以往其實香港係發生過呢個爭論。你記唔記得喺八九年之後？ 嗯。 北京就堅持所有直通車、過渡九七嘅議員。不能夠反中亂港。 嗱， 當時我記得我就喺港同盟做嘢嗰陣時候，李柱銘成日都講反中亂港呢、這個你點樣定義？ 定係啦， 係咪先？基本法淨係話我哋宣誓效忠啫，從來冇講過話反中亂港呢個 definition 係乜嘢。咁你驗咩票呢？嗱，當時就能源係咁樣嘅喎，都唔上車喎。所以當然最後尾因為彭定康嘅原因，共產黨就拆咗咧，就 冇咗直通車啦， 就整臨時立法會啦。但係而家又再翻翻嚟啦。其實呢個同嗰陣時嘅反中亂港冇分別嘅喎。你想想擁護基本法是什麼呢？你今天可以說是、不能分割的一部分，那如果全民制憲呢，又算不算是呢？即是鄭松泰、毓民地說要修改基本法，要全民制憲。你看他的綱領裡面是沒有港獨立的、包括鄭錦滿沒有港獨立的、那為什麼你又要去照他廢問他是不是真的搞獨立呢？係嘛？咁你又任你噏啦，嗰、那個網大到就係話，第一你僭建咗之後，你可以再僭建其他嘢來，用行政方法。所以我就話你夠姜你就立法，你應該直接修訂呢個選舉條例。你睇下過唔過立法會？佢又唔做喎、啊，係咪先？如果你要改，你要加嘢，你咪直接去立法會改選舉法咯，你咪提出個新法例咯。而家揾個咁嘅 returning officer 叫做選舉主任，然後就由佢。去做政治審查， 即係嗰個鳳華係咪？ 唔係、 那個、 returning officer， 唔係，係選管會裏邊嘅選舉主任， 即係佢嘅手下。 低好多級， 咁好咯，有乜事就入佢數。 梗係唔係啦？那個 returning officer 後邊就係強國元。 但係出面唔係佢。 強國元律政司就唔出面，就由個 returning officer 出面，就由佢得嚟太監一樣，揾個太監仔嚟， 係嘛？ 一品太監就唔出面，然後跟住就太監仔嚟去鬥你。就是問你是不是這樣，是不是這樣，你整件事想回是什麼呢？是很厭惡，是相當之噁心、啊、我覺得 是。 如果你說是要收緊的，你就修改法例咯，你就看看立法會拉布拉多久，你又不怕是去到提名期開始之前兩天、啊、選管會其實有很多諮詢的 section 一句都不說、一句都不說， 即突然間攝一些東西， 突然間就偷運一件東西放進去，他知道什麼呢？因為一定很爭議性，然後呢就跟住用最短的時間嚟夾你。你諗下，就算梁天琦輸入複核審得嚟，唔止一堂啦，可能 根本到個選舉提名期一 close 嗰陣時候，如果未審完而梁天琦被人 disqualify 嘅話，根本上個選舉係會繼續進行嘅，佢冇得參選嘅，其實係佢唔可以因為佢係 JR 緊而令到個選舉提名延期嘅，根本係。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相當之陰險陰毒的，我覺得。梁振英成日話自己行之正道，行之正道，行之正道的方法，你應該修訂個選舉法例。你可以加曬你所有嘅嘢。 你做咩都得，你 係咪？你要封殺陳志全，你就話唔准係同性戀嘅又得， 係啊， 係咪？你要封殺 佢做咯。 鬱敏講粗口嘅就加埋唔准講粗口又得，講個粗口嘅都唔可能成為候選人。 我有問題啦，咁邊個去提出呢啲問題先？如果咁講，我可唔可以我又提出啦？我話唔可以圍標，唔可以貪污。 唔係咁，佢有權啊嘛！ 唔可以炒樓，唔可以囤地。 同埋最荒謬咩咧？基本法大家都知道，任何國家嘅憲法其實係約束緊個政府行為。 冇理由。 憲法不是約束普通人嘅行為。喂，咁你話俾我聽，我唔符合基本法，我違反基本法。喂，咁我反對23條，你可以視我為違反基本法。我要求修改基本法，全民制憲又係可以係違反基本法。我要求城邦自治又係違反基本法。係咪冇一個法定嘅標準根本啊？而我哋所知嘅只不過係宣誓效忠啫，就係、是、咁簡單。 呢啲我諗就係我哋即係以前英國政府咧，啲人成日都唔明嘅。嗰日有個考差婆咧， 我知浙江嚟啊， 浙江嚟咯，爭一日啊嘛。咁佢話：，你哋以前英國人又點？即係又攞嗰套啦嚇、啊。我唔講啦，即係話英國人嗰陣時你又唔出聲嗰啲咁樣。但係英國嗰陣時嗰啲叫有規有矩，佢都唔會咁肉酸攞件咁嘅嘢。即起碼人哋有個框，我真係有一個龍門喺度，個龍門係都幾堅實嘅，唔會用。 唔係， 不過你呢樣嘢 ，sorry， 你呢樣嘢係錯嘅喎。佢係即我點解要寫呢本書，就不停咁歪曲史實啊嘛。邊個話英國人嗰陣時我冇出聲啊？邊個話冇嘅？ 我冇話，但係、我未講到呢點啊。 但係我哋好似覺得佢講啱咗， 好似好腐敗咁啊！英國人嗰陣時， 但係其實唔係嘅喎。嗱，你要求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那個運動呢最後呢令到中文和英文有同等的地位。香港譬如說艇戶事件，我最記得，因為我親歷其境，就說他在個巴士上面 停了，他們 都說在巴士裡面非法集會。於是呢那時應該是余叔潮大狀就幫他們打 官司， 然後說得很清楚，將個人權提到很高，去到彭定康最後呢就所有關於集會遊行的惡法全部推翻曬， 不反對通知書啦，用 嚇，全部都推翻曬。但係點樣會再倒退呢就係林立會啦。林立會一出嚟咧，就將啲惡法還 唔係犯罪禮太公路咯。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就話英國人咧係喺我哋嘅壓力之下，喺個公民抗命之下咧，佢已經將香港嘅政治改革得好先進。 同埋我話俾你聽啦，呢單嘢遠遠唔係淨係今日咁啊，呢個後遺症。就算嗱兩個可能性，第一法院判梁天琦勝訴，咁啊仲大鑊。 係啦， 嗱我睇個 case 咧，法院冇理由會判佢敗訴。不過你睇范太今日講，法院要問人大攞意見 ，before 佢判之前，即係話咩咧？范太嘅意思就係你再反轉佢讀，即係話人大如果你判出嚟嘅話咧，係唔合佢意思，人大可以釋法。 係啦。 既然他去到咁盡，他沒一定會想埋呢個後著。咁你諗下嗰個後果係咩咧？就係、是、佢會全面地將23條做唔到嘅嘢，通過呢啲方式去引入個選舉裏邊，包括咩啊？甚至你宣誓啊，當選之後啊，佢都可以捉你喺立法會嗰啲言論有冇違反你嘅宣誓啊？點止淨係參選啊？ 如果講香港本身嘅法統咧？我認為政府是輸了的，但是當你終審庭不是終審，終審後面還 有 人 大終審， 那你怎樣贏的？有些像少林足球裏面那四哥 強雄 啊，所有球證全部都是你的行政足委。 我覺得100%，如果梁天琦勝訴100%釋法，即是他已經走到這一步的話，他亦都不論識後面的後著， 佢唔緊要， 佢唔緊要。 其實佢呢幾年都開始做緊啲嘢，係都 佢唔怕混 蛋啦，已經。 你迪納好 ，SM 好，乜都好，橫掂嗰個都係689，最後尾 get rid of 佢，係嘛？要所有賤格嘢、衰格嘢，係嘛？喺呢個叫做感謝祭之前，就由佢完成曬佢。 哇！安家費應該唔少喎。 喂， 不追究你那五千萬就是安家費來的了，已經是 可能一個， 如果不是的話監都有一坐，這 個 監都有一坐，所以我就說更賤的東西未出來。 嗯， 如果更賤的東西出來，我覺得你要從政的人要想多幾步，更賤的東西出來，泛民是不是就這樣若無其事參選，抑或就這樣司法覆核？我當如果司法覆核梁天琦勝訴又沒有釋法的，那就完了件事， 那就 OK 了。如果 好了，到法院判梁天琦敗訴，我覺得這個也是顯示到香港的法治已經毀滅了。 嗯， 因為他已經是受到人大的指示去做這件事，其實沒有可能跟他敗訴的，根本。好了，最惡劣的情況就是他勝訴然後人大釋法。 嗯， 我說 before 法院判之前，人大要求法院尋求他的意見，那你做不做？如果去到這個地步，他可以這樣用一個打開洞後門去僭建各種各樣的這些這樣的新的要求下去，包括當選做候選人的條件。 嗯， 當選了之後都可以的噃。 嗯， 是嗎？這樣的情況底下，就陷入兩難了。我覺得就陷入兩難了。 嗯， 你是不是全面杯葛選舉？你全面杯葛，選舉仍然繼續，建制派全面攞曬立法會嘅位， 佢唔會介意， 佢唔會介意， 幾開心 啊？係咪？因為佢已經去到一個冇底線啊嘛，因為佢唔係民選產生。 嗯， 而家佢去到就係咩咧？基本上佢亦都搲爛面啦，梁振英亦都搲爛面， 贏到就算啦。 你班香港人四年嚟都咁樣謝我，基本上我已經搲爛面噶啦。好啦，共產黨亦都用呢個人作為呢個搜查官啊，用到佢盡為止，有咁重口味得咁重口味。所有狗屎垃圾嘢懟曬俾佢搞，俾埋強國元搞，然後搞完曬之後，民望越低殘嘅 get rid of 佢哋，佢目的已達到根本係。咁你去又死，唔去又死喎。你選，如果去到釋法咁嘅地步，去剝奪梁天琦嘅參選資格，你其他所謂嘅非建制候選人，你點可能去參選咧？喺政治道德方面， 但係你唔參選又好大鑊。 你唔參選就將個差不多將個香港推入一個更悲哀的情況，連立法會那三分之一的所謂 veto power 都沒有 了。如果你真的為了這件事去支持梁天琦而是罷參選呢， 杯葛選舉， 杯葛選舉呢，那他入面呢整個立法會呢變成一個橡皮圖章，是吧？那即是你揼些什麼法出來，不是23條 啊。不是，你杯葛選舉不是說只是我不參選，如果你真的要杯葛選舉，是阻止選舉進行， 那就更進一步。 是啊，你不可以只是說杯葛，那就是自己不去參選， 自己自廢武功， 就自廢墳墓。 是啊， 但如果你說杯葛的話，你應該是用盡各種方法去令到選舉沒辦法進行，這個才是阻礙這個不公，這個是一個不公義的選舉的。 嗯， 即是說他如果隨時今天可以剝奪梁天琦，明天可以剝奪什麼呢？可以是支聯會的成員的。的，你現在說不動民主黨，喂，這個只不過是階段性，他要打擊梁天琦的時候他不動你而已。 他很明顯就是說他有一張牌在這裡，因為你支聯會什麼建設民主中國啊諸如此類啊，那些你 分裂祖國， 其實他已經是大條道理說你分裂祖國，說你是反， 所以我說23條不用立法的。如果這個 case 最終法院判梁天琦是不可，即是他這個程序是對的， 嗯， 那你就真的不用23條立法。 我有忽發奇想，我不分裂，我不分裂祖國，香港收回大陸又怎樣忽發奇想，這些純天馬行 空。你就要看看他現在的 returning officer 你怎麼拉 他去到多盡。梁天琦戴了头盔了，已经整了一个拥护基本法的一个 Facebook。 你觉得他是不是在玩， 他肯定是玩他 曲到完的。 是的，我觉得如果我觉得政治这件事你不能够跟他硬碰硬， 嗯， 所有本土派的候选人我觉得应该提出一个拥护基本法的政纲，你突显他的荒谬嘛，是不是？我就看看你到时怎么算。喂，很简单，譬如我去参选，他可以周街讲话我港独的，有什麼問題？他是我助選人員，但不關我事， 我自己沒有講， 我沒有講，我沒有宣傳， 是 嗎？但他每天走去喊咪梁天琦爭取香港獨立，這樣行不行？是嗎？你不可能入我數，他甚至不是我助選人員，他是一個自發的市民，又站在沙田新城市廣場那裡喊咪，那你又奈我什麼何呢？我覺得最後一步，就算你說沒辦法杯葛都好，如果他剝奪某一個人的參選資格的時候，其實在南美洲試過的，面對軍事獨裁的政權，就是什麼呢？用一個 faceless 的人出來選， 然後大家都知道他代表什麼、 嗯、 然後看看他可以拿到多少票，每一區推一個出來、 嗯、 講明這個人就是代表港獨的，每一區出一個、 嗯、 我估計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他隨時得票呢是會高過其他泛民的候選人、 嗯、 第二個方法是什麼呢，就是呼籲所有支持港獨的人投白票，全香港。嗱，呢個共產黨係最難面對嘅咩咧？其實佢唔俾梁天琦參選，佢唔想面對就係佢喺個所謂嘅 議會 ballot box 裏邊啊，睇到究竟港獨有幾大支持啊嘛。 嗯。 因為嗰個係堅噶嘛，嗰、那個係唔係李少蘭嗰啲調查十幾 percent 啊嘛。 係。 好啦，如果全香港最終投白票嘅人喺每一個選區係多過最尾當選嗰個人，係嘛？可能最尾當選兩萬幾票啊，新界東。原來新界東有三萬白票，港島有四萬白票，你想想這個就是很清楚的一個港獨的民意，是吧？那個就是一路會令到港獨，我經常都說他現在這條路呢其實是一條絕路來的，是會令到香港慢慢走向一個真正在地面的港獨運動，而是地下是什麼呢？是變成武裝鬥爭，如果再這樣進擊下去的話，那後果一定是這樣。如果他加埋你睇到嘅，其實佢而家喺嗰個旺角蘇聯嗰度攞去高院審，量刑起點七年，控罪亦都相當嚴重，煽動暴動罪。 嗯， 如果香港法院不保，嗰啲黃光亞出曬聲噶啦，要重判啊嘛。 嗯嗯， 要重判啊嘛。即係話，如果判咗嗰啲人七年，黃台養有乜都好，你會跟住下一波嗰啲年青人嘅港獨運動會係點嘅形式？會唔會仲係掟磚？會唔會仲係和理非非？ 咪可能好似， 即係佢睇唔睇到自己做緊嘅嘢個後果係點樣？ 其實我覺得佢真係， 但可能佢想要係咁啫喎， 唔知喎， 佢就要推。 喂，一個理性嘅中國人都唔覺得應該將香港人推向咁嘅極端嘅一個咁嘅狀態喎，係咪啊？ 即係所以我 咁佢唔係理性啊嘛， 我真係唔知諗緊乜嘢，我 好難，我好難知道佢諗緊乜嘢。但我哋睇呢個西藏，我哋咪評論過西藏，或者喺《炎黃解讀》片裏邊，去到而家呢一刻。達賴本身都沒有說獨立的， 是西藏獨立， 但是西藏人呢，譬如說那個流亡政府啊，那些流亡了國外的西藏人呢、嗯、他們已經跟達賴是割離了，因為他覺得達賴太教了， 和理非、嗯、 太和理非了、嗯、那就說他是會想著獨立、嗯、但是如果在民國時代呢，西藏人從來都沒有想過獨立，因為你沒有這樣打壓，沒有逼到他的牆角， 他實現高度自治了，西藏 人對，所以就說香港呢譬如話喺2008年嘅時候咧，支持贊成同埋有嗰個對中國嗰個 認同感， 認同感咧，其實係 好高嘅， 超過半數喎，歷史最高。 因為汶川地震同埋京澳之後， 好明顯佢係將香港，尤其是年青代推向嗰個獨立嗰邊。 呢個由孔慶東事件之後咧，係中宣部嘅官方嘅媒體，不斷喺《環球時報》《人民日報》去攻擊香港人， 其實係一種權鬥， 我覺得唔。那個是 before 習近平上台之前的、 嗯、 你想想孔慶東事件是 before 習近平上台之前、嗯、是只不過是不斷挑動，我覺得他原本的出發點是什麼呢，就是要令到，因為他很害怕當時在烏克蘭顏色革命、 嗯、 你記得他最害怕的， 最害怕顏色革命， 主要要防的顏色革命、嗯、因為他害怕顏色革命，所以就是什麼呢，既然你 create 了一個港獨的議題，就令到內地的民運維權人士和香港人之間有個隔 閡，嗯 嗯， 你班友都港獨嘅，有冇傾啫？係，係嘛？跟住亦都咩咧？令到香港人仇視內地嘅人。只要你內地同香港唔合流咧，佢顏色革命佢就可以自己可以控制啊嘛。 嗯、 其實顏色革命佢驚咩啫？驚香港顛覆。由1989年到而家都係。所以香港人係好笑嘅，佢哋覺得哇，共產黨強勢壓境，我哋冇得冚。其實我成日都話，你調翻轉諗下，邊個驚邊個？邊個處處設防？由基本法開始，由查良用呢啲咩契弟開始，喺度 set 咗一個鳥籠嘅民主體制出嚟，然後一路逼香港人接受。 仲有咁多財產喺香港，唔係 邊班人驚香港啊？到今日係咩？一個梁天琦，一個香港大學嘅畢業生， 係 咪啊？所謂嘅港獨，我話俾你聽，實際上另外一面其實係反共，係厭惡共產黨。 嗯， 真正你話係咪真係謀求民族獨立？我覺得唔係，而係對共產黨所作所為太過厭惡。如果你唔去攝咗呢道氣咧，佢就真正會變成一個港獨運動啦。 所以我而家突然間呢一秒，我諗到一樣嘢，台灣就行錯條路啦。其實你九二共識之前咧，你記唔記得佢有個口號叫做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就是你自己矮化了自己，自己呢就走了去台獨路線。如果我到現在都堅持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他還大鑊啊！即是我所擁有的不是只是台灣島澎湖列罪，我是整個即大陸都是我要 claim 的，我道德高地在你上面。所以香港人呢其實可能要想一想，就要做一個變奏，做個中華教，就好像你講咁啦，以香港嘅價值觀去統一你中國。 我成日都話啦，我冇留俾你落後嘅人。 孫中山咪咁咯。 我點解要脱離？點解要香港建國啫？我就唔建國。 同埋你落後過我噶嘛？即係由思想到任何嘢 creative 都好，你係差過我噶嘛？管理又好，點都係你差過我，你有乜權款我啊？ 唔係，我就唔建國。我就係話你共產黨。你開除你的求職啊，係咪？毛澤東自己講的 啊，簡單啲，你揾三個官嚟，或者三個學者嚟。 我跟你比較下， 大家喺度即係啊辯論，輸嘅我哋跳海咯。 唔係使乜啦，話俾你聽啦，一個梁天琦都 KO 佢哋啦。 咪就係咯。 個問題就係你而家咁樣，你睇到呢幾年一路通過官媒去炒作港獨議題，通過梁振英在這個施政報告裏面煞有介事，將香港民族論一本水平不是那麼高的書，將它變成這個港獨的聖經。 我都中了招啦，特登走去做去成品那裡買，第二度沒得買，成品買， 將學院、港大學生會到現在不斷追擊港大學生會的人，是不是一路沒有停過的？其實根本是然後跟著我覺得啊，真正想推動港獨我覺得是共產黨，你問我，是人稍有常識的都知道，這些所謂的港獨思潮只是一種反共的思潮。你只要令到他那個，即是你不要主動走去給一種壓迫的感覺，其實他慢慢會散的，是不是？你問香港人，不是大家都知道，又就算情緒上、感性上想港獨的，他都知道現實上很難行。 你很簡單的嘛，將啲樓不要起豪宅，起下啲公屋，散咁一紮的啦。 但你看到喎，雨傘運動之後冇走過溫和路線。嗱，你唔好講話張德江嚟啊，乜 Q 嘢馮華、馮毅走去見民主黨，從來冇溫和路線，係不斷進擊。到馮敬恩被起訴，其實係不斷進擊嘅喎，不斷清剿大學裏邊嘅講師，不斷清剿嗰啲校委會裏邊嗰啲嘅所謂親民主嘅人士，全部揾曬啲最左嘅人。 高等華人，例如李國章醫學博士嚇， 咁、你諗下啦，喂。有時候我當初其實我都不是那麼同情他們，即是那些本土派的那些，但你看到今時今日去到這樣的地步的時候，你問題就是你再走到這麼盡的話，如果進一步好像范徐麗泰所說，法院要尋求人大的意見才判的話，喂，全香港我想啊，建制派不要說了，喂，其他你都要被迫企埋去港獨那邊， 我 你被迫要企埋去反台，就是說你今天動得梁天琦，明天動得這個陶謹申，是不是一樣嘅啫，邊個唔妥嘅，你咪當選之後又僭建一個制度出嚟喐佢咯。 但我對嗰啲泛民唔係有咁有，覺得佢冇咁嘅。 嗱冇嘅，我覺得如果你去到呢一步， 事在人為 嘅啫。你睇下個勢係點樣 啊？ 如果你覺得你咁樣獨善其身，揞起隻眼可以當選嘅，可以參選，繼續參選嘅。如果佢贏得到嘅，你估佢會唔會喐佢咧？下一個？你宣誓，他一樣可以僭建一個程序，一個確認紙出嚟。嗱，你知唔知道你宣誓講咩啊？講乜啊？跟住揾個立法會嘅主席嚟去召見你，所有議員。喂，我而家想問下你，你而家喺立法會裏面日後會唔會提出呢個香港獨立嘅言論啊？會唔會提出全民制憲、修改基本法嘅言論啊？一樣嘅啫，同佢作為候選人有乜分別咧？係嘛？佢都可以僭建呢啲咁嘅嘢落去嘅。即是现在去到的地步是什么呢？喂，如果你僭建你就改法例咯。 但他不会啊。 他不会啊。因为我告诉你最扑街的一个就是律政司。以前不久都有这样那样的要求。我上一次节目都讲过，香港这边的角色是做不到的事，不应该做的事，你一定要如实向上面反映，我们是不可以这样做。这样做的后果很严重。就算你的仕途會受到影響，或者你落任之後被人喐都好，你都要很清楚去表達這件事，這個才是一國兩制 最根本的精神，就是兩制這一邊。我都畫一個搖搖板咁樣，佢嗰邊就其實坐咗個紀安喺度。我哋香港呢邊就連正義都不如個體制。 咁我哋擺阿 Sam 落去得唔得？ 阿 Sam 都唔得噶 ，Sam 佢跌咗落地下。好啦，而家就中間嗰啲啊牙刷仔啊，就全部走曬過對面嗰度坐，係咪？根本上一國兩制已經係完全失去咗個平衡啦，已經係。而家仲要係進擊，主動咁樣嚟去實施呢樣嗰樣。我覺得梁振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因素，就是因為他任何的事他不 say no、 嗯、 因為他恨， 即是導演要他做什麼做什 麼、個原因很簡單，你原本就說我露兩點，導演要求你三點、 嗯、 個原因跟著你如果有所求的你就會想想也好了、 嗯、 但如果你說、我不撈這飯，我第二飯撈的、 嗯、 我走去賣魚蛋也好，譚小環賣魚蛋也好，我都不拍、 嗯、 都可以的嘛、 嗯， 但梁振英不是嘛，他是要做想做影后嘛，想一路拍下去嘛，拍多五年嘛，咁就越嚟越重口味噶咯，而家系，咁你谂下，我相信香港人企到系一个十字路口嘅，其实已经系雨傘运动之后两年，不单止政局冇缓和过，一点一滴都冇缓和过， 越嚟越衰添， 佢嗰个越嚟越加压， 越嚟越加压。 其实呢个唔系净系香港喎，大陆都系啦。 這個是一定是大陸影響香港 的，哦，它同步的，就但是剛才世良說的一件事，我們不要忽略，今個節目我們提出的就是本來香港的抗爭是跟大陸是同一呼吸的、 嗯、 即是當時鄧小平最害怕就是你是一個反共基地， 河水井水犯河水， 因為八九年 即是你說我們看到香港統一中國， 是啊， 就是井水犯河水。 八九年我哋系连成一气嘅，我 就惊呢样嘢啊嘛。 啲黄雀行动啊，嗰啲人摆啲帐幕落去啊，叫嗰天安门啲学生点点点啊。系，但系而家咧，佢就另一样嘢咧，就分化我哋。譬如话大陆人仇恨香港人， 香港人 仇恨大陆人，咁变咗咧，香港要抗争咧，由反共变成独立。反共其实系正过独立啊。 嗯、 即是你要達到的事都是同一樣東西嘛、嗯、達到就是香港人的人權得到保障嘛，達到就是公義可以彰顯嘛， 就算很簡單，你說我真的想獨立，如果一個民主的中國當它的體制裡面是容許到有公投有這些東西的時候、啊、你才有個途徑去走向獨立嘛。 其實我覺得他們是， 如果不就武裝起義了，如果它仍然是一個專制共產黨的中國，你想獨立嘛，你沒有 option 的，其實你只有走北愛爾蘭那種的路線咯， 又或者我而家即係本土派可能會走咩咧？走而家德國發生嗰啲事咯， 咁要注意咯。 唔係得閒就用一啲， 係啦，我唔需要，唔需要 小規模嘅暴力， 我唔需要喺 Facebook 度 殺一啲無辜嘅人啊， 我唔需要喺 Facebook 度咧做好多嘢噶，唔、 嗯、 需要之前啊哔哩吧啦， 唔使嗰啲係假嘅，嗰啲就係哔哩吧啦嗰啲就，喂，唔想做噶啦嗰啲就。 啱啱嗰個伊朗係咪伊朗個男仔、嗯、伊拉克嘅男仔，佢有咩講過啊？ 阿富汗嗰種， 阿富汗 爆發啦， 咁樣 斬死香港，斬傷香港。 唔係最初嗰啲恐怖雲分子咧，我哋睇翻慕尼克奧運啊，係嘛？佢去嗰個奧運村嗰度殺嗰啲以色列選手啊，係好兇殘嘅。佢冇話過要交換人質喎，但係點解會咁咧？就係、是、你唔俾空間佢嘛，唔同佢談判嘛，逼到佢用仇恨同埋用感性代替理性啊嘛。咁我覺得而家香港係好大嘅抑壓，好多嘅仇恨。佢如果咁樣逼落去咧，就其實兩邊都傷嘅。但原本我哋要做嘅嘢咧，就話我哋要用另一樣嘢，就將國內爭取佢哋法律上應該俾佢嘅權利，譬如話你其實中國憲法講到明嘅，普自強呢啲係唔應該發生嘅，即係話你嘅大憲報咗之後，譚作人呢啲係喺中國憲法本來保障住嘅，即係你拘捕咗一人未經審訊，過咗幾多日要全部放曬佢。 留下咧， 佢有行政拘捕嘅法規。 留下有咩罪啊？ 係啊，軟禁。 留下亦都根本冇拘捕到， 冇拘捕啊，軟禁咗咯。 所以呢啲係中國法律原本保障嘅，所以我哋香港人就話：，好似你某啲所謂國師喎，李旺陽死咗關你咩事啫？你班人點解喊苦喊屈咧？咁呢種係咪錯誤嘅思想咯？我哋香港嘅爭取公義嘅鬥爭，同大陸嘅同普世嘅結成一氣，呢、這個就係佢最驚嘅嘢。 佢就係驚， 佢就係驚呢樣嘢。 藍色革命係普世價值啊嘛。怕你用 NGO 去和平演變， 七不講。 其實它有幾種講法，最先那種講法叫和平演變、 嗯、 然後呢跟著呢就六四之後到江澤民提出就叫做河水不犯井水、嗯、你井水不要犯我河水， 即是我不搞你你又不搞 我不搞你你不要搞我，那就相對維持了一個比較平靜的 時間。那時候本來都 OK 的，因為他不搞我們， 他不搞我們嘛。 咁好啦，而家個問題就係咁啦，已經去到佢喺零三年之後，佢冇辦法唔搞啦，因為佢行專杯五十萬人上街，温家寶一走咗，跟住佢我言等於當日法輪功包圍中南海一樣，佢冇辦法唔搞法輪功，因為頂你包圍中南海，事先冇人收到風，唔知道發生咩事，然後突然間成班人湧出嚟，喺度申冤。好啦，跟住佢就要進擊啦，零三年就開始進擊，我覺得。但係當時係採取一個咩咧？係懷柔政策，換咗個特首。換了特首，然後就掰攤在這裡壯大這個建制派，同時同步進壯大這個建制派，但是建制派扶極都扶不起，你以為靠他劈友，調回轉他給回一把牛肉刀你，你看中樹根那些就是這樣咯，是吗？ 他賺錢呢就是整個龍獅節啊，那 些就是 掠幾千萬， 搞一堆那些社團在下面搞司法班啊、曲藝班啊，走去掠區議會的那些撥款就厲害， 或者起大白象工程啊，26萬 成功爭取那些什麼公廁啊、什麼避雨亭啊， 即是說就是等於社團吹雞一樣，在屯門找一班年輕人出來，哇，又要包卡拉 OK， 又要包叫雞，夜總會開支，頂去到 到斬的時候就上啊 上啊上啊， 跌了筆都走了，筆都跌了， 拱了你上去，拱了你上去，那好了，現在就發覺建制派都靠不住了， 這兩人 搞得掂。 难做， 难做， 襟砌， 系啦，仲要冇炸型，就系呢个六八九同强国源，就系变成呢个嘻嘻 couple 啊！而家 六八九我明啊，因为佢间公司都执咗粒啦，系咪？ 强国源，你知唔知点解？嗱，强国源个人嘅格局系好低嘅，唔系话佢烟屎牙嘅问题，而系我冇即系冇歧视啲烟屎牙嘅人，但系咧，佢当年做大律师工会主席嗰阵时候，佢系连一个广东省嘅政协佢都领， 都领，嗯。 大律師公會主席是講緊余若薇啊呢扎， 好 elegant 嘅， 即係你點可能你舐都舐全國政協啦，係咪先？ 係咪啊？ 你同周星馳啊嗰扎、曾志偉啊嗰扎一扎去開會， 陳 小 春唔係再陳 小春再低一級惠州，惠州市政協， 哦唔同一齊嘅， 唔同嘅，佢高級啲，叫做廣東省政協， 哦、即係佢係省級嗰、那個市級。 咁、據說當時咧就認識咗呢個汪洋。因為汪洋嘅就係當時廣東省嘅呢個第一把手啦。咁、咧，所以咧，當汪洋上到去做政協局常委之後咧，呢、這個強國源就平步青雲。嗱，我唔知道真定假都好啦。但係你睇到一個人嘅格局同埋嗰種轉型，唔不排除佢由低位切入，先舐咗廣東省政協，親近到共產黨權貴都唔出奇。如果唔係，何來律政司輪到佢？佢上一手叫黃仁龍，黃仁龍係李國能嘅弟子。是不是就是所謂英治法治傳統的 school 了、是不是現在出了一個這樣的強國員 什麼出身、 啊、 什麼出身 喂坦白說他什麼 chamber 我不知道 是 但是你說如果他是那條在你一個廣東省政協回來做而去轉型去建立那種政治聯繫這個人無論他是哪個馬道立的學生都好其實都是一條契弟我覺得因為你律政司你很多時候就是這樣咩廉政專員、保安局長，個個走去打高爾夫球去深圳唱 K 飲飲食食，係嘛？呢啲嘢係慢慢慢慢令到香港 變質。唔係，仲有係可以喺辦公室煲中藥啊嘛，係嘛？ 係煲中藥，仲有十三座牛雜攞嚟請大陸佬食，係嘛？即係呢啲咁樣，你睇到係變曬質嘅啦，其實已經。 然後跟住而家香港最做得嘢嗰個阿姐咧，就無端端就話 She's not a baby。 係啊。 啊咁就無情情就掉咗佢走啦， 所以你點解香港人唔抑鬱咯？我話呢、這個衰仔子呢單嘢，好多人就話：，唉，泛民唔使理佢啦，嗰啲本土派等佢哋小隻香爐小隻鬼。嗱，件事如果咁樣完， 唔可以咁樣嘅， 咁樣完就係、是。但係問題件事，如果唔係咁完咧，有冇諗過人大釋法 呢？你要作一個準備係最壞嘅打算。 你應該作最壞嘅準備就係人大可能會釋法嗰陣時 候。 咁你點處理 咧？同埋我覺得而家聽咁，我哋咁樣大家一齊分析咧，個可能性係非常之高嘅。因為你睇佢咁多次釋法，越釋越密，亂咁釋法，佢係真係想咁樣做，一步推死你。 我覺得嗱，佢行得呢一步，可以咁樣不顧嗰個程序嘅公正性，亦都去將嗰個成個選管會啊，嗰個公信力啊。可以置佢嘅選舉公正性而不顧，係嘛？點解要選管會啫？就因為我要係一個政府嘅 中立 官嘅民呢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之外，有一個法定嘅機構係根據法例去運作嘅。以前叫胡國興大法官，係嘛？就係嗰陣時彭定康搞出嚟。咁然後跟住一個所謂獨立嘅機構，去策劃選舉，你就唔好話去 pro 邊個邊個。如果 pro 建制派嘅，咁你泛民就嘈。 劃選區點樣劃等等呢啲咁嘅嘢。而家你連選管會嘅公信力都一鋪打殘曬，唔好話 ICAC 啊 ，ICAC 玩完啦， 玩完啦。 而家輪到選管會都玩完啦，真係噶！你一個 returning officer 走去審查梁天琦嘅言論，係乜？而律政司居然就匿喺呢個選舉主任後邊做呢個木偶師。 你唔選，你唔問下嗰啲龍獅子嗰啲，你唔選問下啲嘅，又唔使唔使申報咧？ 但係如果梁天琦直情採佢咁得唔得咧？佢問佢唔答嘅得唔得？ 我覺得可以嘅喎。 我覺得就應該 是。我咪投佢， 你估下咯。 我咪等你嚟咯。 唔係睇你點反應咯。 唔係你有乜嘢法理要求要我一定答你先，或者我亂答咯？係啊。 唔係點解你嗱咁多個都唔問問我？ 答非所問咯。 啊，咁咪我即系用啲方法嚟去玩翻佢。 嗱，你问我，你系咪仍然支持港独？我谂紧得唔得？ 系啊，我而家未知。 我谂紧得唔得？ 嗯， 甚至好简单，再串啲，2047之后，港独。 系啊，因为嗰个冇人讲喎，应该点？ 冇人讲喎，应该点嘅喎？ 系咪先？嗱，呢个 国师就话永续基本法，所以国师更加冇问题嘅喎。 系啊。 他要永續基本法的，即要續約的，2047之後。 不過他用不用看看魚有沒有死的，他最近的魚死了的， 看看有沒有這個雷劈神彈。 是啊，我覺得雷劈神彈。 但是你想想，如果我是梁天琦，我可以回答的，我真的2047之後讀了。 是啊， 那我現在準備， 我違反什麼法例？ 我違反什麼基本法？ 是不 是，是你說是你的基本法裡面要求一個中國嗎？那這個就是我覺得很多東西可以玩殘的， 是啊， 如果他懂得玩， 用智慧玩殘的， 懂得玩的話很多東西可以玩殘的。如果他聰明，也都今次體現到他的政治智慧，我覺得即是我以前講過很多次，港獨派好，本土派好，現在欠缺的是一個在社會上有公信力的政治領袖，環顧這麼多個團體，真正有這個領導能力的可能就是梁天琦。如果他能夠在這個機會裡面，其實這個是機會來的，同時危險當然都有機會， 是、啊、 危機 給個機會去表演。 如果他能夠表演到他自己的承擔，不是說路過，不是說即是叫人扔自己閃了、 叫人衝 玻璃自己走了去， 有一個即是葉普成的第一個簽衰仔子，那個就已經是一個很 壞、 很壞的榜。 但他又反過來說，他說這樣才是抗爭，簽了之後 我都很難很難幫他解到話、 劈低把刀調翻轉走，咁叫勇武。 或者揾把刀都插自己，咁就我而家。 咁佢話敵人喺後邊嚟啊嘛，係嘛？ 呢個真係匪夷所思喎，真係好難解喎。 即係你其實喺到每一步咧，我覺得個後果都係咩咧？係培養緊香港獨立運動嘅領導人。 嗯。 任何獨立運動，你一定有一個 charismatic leader。如果你冇個魅力嘅話咧，因為嗰個係有風險嘅運動，係冇人願意跟隨嘅。 做王者啊？ 係啊，我覺得而家係嘅喎。喂，我認識很多我這年紀的人講到明白，新界東一定投梁天琦，不是年輕人來的，是五條東西的，讀完幾個學位的人。那你想想這個是什麼，哪一個人會製造出來的現象呢？是不是香港人製造出來的現象？ 絕對不是啦。 你想想現在很簡單，梁天琦已經成為個選舉裡面的 focus 來的，港獨將會成為今次選舉的 focus， 入不到閘，入不入到閘都好，都會是 focus。你以為你巴了梁天琦之後，那個港獨不會在選票裡面反映到出來？ 其實他是很蠢的，梁天琦可能最後失去了參選資格，但我找一個冇面人，那個冇面人就是梁 天琦。Avatar， 是啊， 就是 Pokemon 來的。 即是你等於我不給昂山素姬擔任個政府職位，但他有一個是他的 endorse 的人贏了個大選， 即是梅德偉傑夫和普京。 不是，那我現在梁天琦說你不讓我參選嘛，我整啊，喂，我找孫曉南去參選，或者誰 馮敬欣都可以， 馮敬欣去參選，但你是人都知道那個人 是同一個人來的， 是同一個人來的，是 不是 Avatar 來的， 那你就自己衰了， 是嗎？那你怎麼辦？他那個人沒有發表過言論， 是啊，沒 有任何公開的言論，報紙問他港獨沒有答過，在選舉政綱裏面一隻字都不提。但是就算你巴了梁天琦，你不可能巴梁天琦跟他助選吧？ 不是 咯，是不是？ 梁天琦就幫他站台了， 煲都跟他站台，日日跟他出現， 兩個一位，兩二人一體了， 一定贏。我告 訴你，梁天琦一出來拿著麥克就說我認為應該要獨立， 大家明白， 啊，但是那個人就不好， 不用喝嘴 唔使讲啊，直情唔使讲 嘅，唔使出声噶。 两个人嘅票 咪仲多過一個。 但你而家幫佢助選咗啦嘛，你提高咗佢知名度啦嘛，同埋提高咗佢嗰個道德地位啦嘛。 大部分香港人係對共產黨呢幾年所做嘅嘢係好厭惡， 好厭惡。 好啦，有一個人敢於 against 共產黨，而共產黨係感到威脅嘅人。佢嗰個就係佢做神，共產黨幫佢做神。 佢係做緊神， 係啊嘛，因為佢敢於嗰下嗰個道德感召力係好犀利嘅。呢啲係和理非派係攞唔到嘅。 我咪諗緊咧，共產黨咪專登咁做，令到佢有啲藉口可以更加強硬，再強硬啲咯。 嗱，就算係咁諗都好，你要明白，香港係一個自由社會，唔係內地社會，唔係好似你可以咁樣嘅喺度，即係幕後操控得咁緊要，可以放啊放，撳啊撳。放了有些按不到的其實，所以我不覺得很多人當他是木偶師真的可以什麼都操控在他手裡面，我不覺得他是完全 100% 的操控那裡。不過我的意思就是說他們是很短期行為，短期行為意思就是什麼，我不行的，被港獨入立法會那怎麼辦，我不讓他參選、他根本我覺得如果是經過一個成熟討論的話，他這幾年做的事絕對是調回轉的，根本是沒有效果之餘呢，重要是什麼呢？是會令到人更反共、而更反共，反共就是港獨的 base。 還 有我想說一件事，就是一個貌似強大的東西不一定強大的。我即寫這本書的過程就由14年去到現在、你看到14年它暴力救市，即首先是撥起的市，是無厘頭地撥起個市， 因為他想有財富效應， 但 是 然後再暴力救市，然後暴力救市失敗，我就覺得他們其實那個實際的能力是很低的，連個小學三年班的學生都厲害過他了、 這個很多香港人呢， 你不要以為他那麼厲害， 對共產黨是一個錯誤的觀念，無疑共產黨是一個獨裁的政府，他要動你的時候真的可以動到你，但是你們不要高估了共產黨的政府的 capacity， 而 且不要高估的智慧， 即 是 我從來覺得他的智慧不高， 即是說他是一個巨人，不過他是一個浮腫裡面充滿著這個水腫 脓包 、然後呢又腳閃又骨閃，這裡 不是即是有陣錘， 不是屎忽痕，就是個嘴那痕，跟著就個頭又有烏蠅，耳朵又有曱甴， 因為他這很多， 但他是一個巨人、好了，問題就是你看到巨人你很害怕，即等於哥利亞對大衛一樣嘛、其實你看到很多人的分析，哥利亞是看東西有疊影的嘛，是的，即是他是一個巨人症，叫做、一種很明顯是巨人症的一種的病徵，行動很緩慢、等等，他把劍都有個士兵幫他抬著、在山坡走下來很辛苦、等等這些、中國就是一個這樣的巨人，他現在就衝就還穿了一件盔甲，就整多幾把劍在後面，就兇你嘛，其實是我經常都說，如果他真的是一個巨人，你會怕梁天琦？ 是不是？我根本看不在眼內， 是咯， 不是，但現在是你和我的說法，但一般人就會好像剛才細良去分析那些人，就說他應該機關算盡的，他度很多東西，你輸緊的了，不要這樣想，因為其實他是掌握了很大的資源，但是他是一個很沒有效率、很白痴的， 因為他們 還有很多利益矛盾， 沒錯，因為他們是一個劣幣驅逐良 臣的制度，即是他的肝就指揮不到那條腸、心臟又不夠血給全身， 他整個制度都是買回來的、 不是，你很簡單，中聯辦即是西環的系統呢，就跟北京的系統呢，就大家都在嚼緊的，是不是，他那個巨人呢左手打右手的，其實 所以 你想到的這個這樣的梁天琦現在這種即所謂港獨衰仔子這張東西，隨時可能就是中聯辦和梁振英度出來， 是、 也都有可能，但他也沒有想到那個政治後果那麼嚴重， 他最初初想還要說 正、你看到現在張志剛出來補飛了，劉少佳出來說、一定考慮過法律的什麼什麼，他正正他這樣 說就是真的 沒有了，才沒有，我覺得才沒有、張志剛所說的東西你都要反轉去解讀的，其實 即係好似我哋講雷丸咁咯， 係啦，佢講話梁振英如果泛民能夠選舉大勝，梁振英一定連任咧，咁你知道係錯嘅，係一定調翻 倒轉嚟睇啊，得㗎啦， 得㗎啦。我諗而家佢哋都屎，即真係呢個一身屎啊，都諗緊究竟點拆啊。你諗下，你而家好似我哋頭先咁講，如果我梁天琦唔可以參選，就算選舉提名期結束啊，我加持一個已經報咗名嘅人， 係啊， 那個姓黃嗰個， 所以而家 咧，那個青年新政嘅， 係啊， 我加持俾佢。 有冇啊？喂，喺新界東。 新西黃俊傑。 黃俊傑，我加持唔喺新東，我加持去新西嗰、那個。 嗯。 嗱，呢個就係我 avatar 啦。又如何咧？ 咪咯。 喂，變咗嗰個姓黃嗰個會贏到噶咯。 所以頭先你話梁天琦即係藏板夾。其實我調翻轉睇啊，頭先你所講，佢、每一個地方都可以加持添啊。 係， 佢每一個屬於佢係點一點燈啫嘛。 如果我真係冇得參選嘅話， 哦，佢企喺隔離得㗎啦。 唔使啊，我每區點一個燈。 係啊， 真係㗎，每區點一個燈。 即係佢發佢有咁嘅視野啊？係咩？佢睇下佢有冇咁嘅智慧、啊。 睇下佢有冇咁嘅智慧，有冇咁嘅視野，有冇咁嘅領袖才能。 睇下佢有冇睇鬧鐘。 如果佢點到五個燈，五個燈裏邊有兩個著咗。喂，大佬，你谂下共产党颜面何存？用咁大嘅政治代价去封杀佢参选， 同埋用喂，仲有、哦、你好多票系买翻嚟嘅。 喂，好简单，我成日都话爱尔兰独立运动一样，当时分离运动， 嗯、 新芬党其实佢唔需要喺当时嘅英国国会里边， 嗯哼， 喺爱尔兰嘅国会里边，佢唔需要嘅。新芬党从来都唔要议席嘅，佢、 嗯、 要选，不过佢唔要议席嘅，直至到和谈啦。 嗯、 愛爾蘭共和軍放低武器了、 嗯、 他才正式咩啫嘛？你睇，即係你香港人的視野，我相信共產黨冇咁聰明嘅，真係。你睇下人哋嗰啲人點玩咧，係咪真係咁容易用一張衰仔紙就可以玩死人咧？ 我覺得佢真係係好無能嘅，即係淨係睇佢點樣去操控個股市，定係失敗咗，你就知道佢其實唔得嘅。 喂，大佬啊，連彭嫲嫲個妝都操控唔到。 系啲粉都会甩嘅， 啲粉都会咁样白面嘅、嗯。你可想而知，即系话就亦都翻翻我头先讲嘅问题啦。做嘢唔 detail， 系啊，即系官媒咁样攞架《星球大战》嗰个台型坦克，话系人哋咩日本军国主义， 唔系收尾攞个高达啊，攞个一次系高达添啊。 即系大佬，即系咁低水准。 仲有啊，个国家新闻片话发射嗰个神舟唔知几多号咧、嗯，后边嗰段片原来系太阳神嘅，真噶。即是你放大了 剪了下去， 它是太阳神登月计划，它那些录影呢，那些可能是色彩，那些 footage 即色彩靓一点，是吧？那它呢就讲那些神舟的时候呢，就 射那下是 是的，将 上到去升紧 的时候，我不是说它神舟是假，但是它为了要靓 呢，视觉 它视觉效果呢，就将那些吸落后面即是他什么都做得出的，真的 有很多，所以退地退到那些官巡视的时候阴影错了，而 且离了地嘛， 是啊，色高度错的效果， 一个影响这边射，一个个影响那边射、啊、你会有鬼啊，现在 又或者那条栏杆弯了、啊、P2P 到是吧，还劲过私烟的，真的 他的东西真的很很粒粒的， 所以 我 就是一个这样的系统里面充满 bugs， 整個根本就像我剛才所說，我說的他是劣幣驅逐良幣、嗯、所有都是靠關係靠貪污買回來的、嗯、怎會有最好的人幫到他， 唯一方法你就不是全面杯葛選舉，你這樣跟他硬碰硬正規軍作戰是不行的，你唯一方法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創意、啊、 真的由這個教主梁天琦如果被禁止參選，他就真的會晉升成為港獨教主， 是、啊、點燈， 然後就去點燈了，我不知道游蕙禎會不會選啦、啊，九龍西， 我想游蕙禎跟這個咩 李先 兩個 真假先啊， 對 投錯票我驚人，咁 死啦嗰、那個叫 九東揾一個冇 faceless 嘅人去選， 嗯、 自己人嚟嘅，然後跟住嗰啲嘅有其他嗰啲嘅相同理念嘅半通派嘅團體，我逐個走去巡視巡迴五區。 嗯， 哇，大佬勁過李柱明喎、啊，我覺得 大半喎、啊，你嗰半個鐘，我嗰半個鐘頭， 係、哎、好啦，咁啊，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 過曬鐘啊，嗰半個鐘頭， 係啦， 兩個鐘頭， 係啦，因為實在太興奮啦，諗起呢個可以咁樣嚟破解呢個政治衰仔， 最緊要做人咧要有智慧， 同埋有膽 識、有創意、有創意，同埋肯試咯， 政治都係有創意， 係啊， 一定要有， 同埋有呢個 imagination， 啱。 如果唔係咧，你就覺得咩嘢都冇用嘅， 係啊， 咩嘢都失敗嘅，對手好強勁嘅。咁大家就近排唔好去啦， 系啦， 系啦，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啦， 拜拜， 拜拜， 拜。 城寨係香港真正冇大台、冇斗策、只有群眾嘅地方。一班嚟自五湖四海嘅人，使出十八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睇緊嘅係城寨，我係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